迎大家来到今晚的午夜广场哲学有计谈，我是你们今天的主持人阿凤。我们今天就会讲柏拉图的著作会饮篇，英文就是 Symposium。 在开始之前就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拍档先。我右手边的就有大家很熟悉的朱文，这边也有阿全和 Tommy 的， 他们都大家都很熟悉。 如果不熟悉的就自己去熟悉一下。 大家知道为什么，就是说他熟悉我们不熟悉。 今天我们就讲 Symposium， 其实是 Plato 一个很出名的著作，里面就主要是就是人会透过这篇著作去了解 Plato， 即是柏拉图去怎样理解爱情的。最好笑是他自己，他没有写到自己在一个故事里面的，有很多人就会觉得他是透过苏格拉底，即是他的师傅把口就讲出他对爱情的观念。既然是一个故事，我就讲一下个故事的大概是什么回事先。其实就是讲在 BC 的416年的雅典，就有位悲剧作家叫做阿格房，就拎了个奖，你当是悲剧界的金像奖， 诺贝尔奖， 奥斯卡好像高级 一点，他不是拍东西的，他写东 西的。既然他拿了奖，那就大肆庆祝啦。所以就请了很多人去他家就庆祝啊、喝酒啊、狂欢啊，这样就请了当时很多很出名的人啦。咁佢哋飲酒之際咧，佢哋唔係齋飲酒嘅，就一個一個咁樣輪住咧，就想話讚揚下 Eros 啦，即係希臘嘅愛神。 呢度可以補充少少嘅，就係、是、我睇嘅時候，我記得佢話一般希臘人可能雅典人嗰陣飲酒會有規矩，就係、是、個主人家可以吩咐或者指揮你要飲幾多，即係佢哋會劈酒嘅 feel 啫。咁你要我飲乜重啊？ 所以阿個房係好似有個權力，佢話。所以你繼續跟我飲咁樣嘅， 阿全你飲咗呢桶去。 但係咧，佢喺個故仔度話咧，就佢哋今日就大家都唔係好想飲，咁所以咧就不如 casual 啲，唔好咁搶。 因為佢哋前一晚已經係飲到醉曬，飲過一次。 我哋今晚咧就有個一開始咧就商量好，我哋今晚唔好劈咁癲，我哋飲下啦，但係我哋就傾下偈咁樣，咁就傾關於愛情咁樣咯。 好似愛神啦，都好似玩酒 game 咁。 佢哋嘅酒 game 就係輪流出嚟演講咯，高級過你玩開嗰啲好多嘅。 咁所以佢哋一個講完。之後就第二個講，就第三個講咁樣。咁其實當中有個次序咁啊，你同我哋介紹一下啦。 入邊出現過唔少人物啦，不過我都想補充，你一開始話柏拉圖入邊冇出現，佢透過蘇格拉底把口表達佢嘅諗法咁樣。咁其實呢、這個如果大家有睇過其他集，我哋其他集數或者對柏拉圖或者蘇格拉底有啲認識，都知道呢個係一個非常非常之常見嘅一件事啦，尤其係。可能 Symposium 比較中後期啲嘅作品咁樣，咁所以通常入面嘅蘇格拉底咧，其實就唔一定係蘇格拉底自己嘅諗法，歷史上個蘇格拉底自己嘅諗法啦。其實只不過係柏拉圖借佢把口塞啲嘢俾佢講咁樣啦。但係之前我哋可能上一季做過一集係講 Apology 嘅，就係呢個申辯篇咁樣。咁一般就覺得嗰個蘇格拉底就真係蘇格拉底嚟嘅，歷史上 柏拉圖喺嗰度出現過嘅， 係柏拉圖 即係叫佢找數。 係啦，申辯篇都出現過嘅。咁但係今次呢個會飲篇咧就另一篇，就通常就覺得係柏拉圖嘅，甚至我覺得。觀眾最深應該最聽得最多其中一個哲學嘅術語，可能就係我哋嘅題目啦，即係 柏拉圖式嘅戀愛， 係啦咁樣。咁、那個柏拉圖點樣諗愛情呢樣嘢，最其中一篇最經典就係會飲篇咯。咁、所以我都想。即係令到觀眾有興趣、有好奇心，繼續睇落去 咯。即係你哋成日聽到柏拉圖式戀愛，其實究竟係咩一回事咧？咁你嚟睇我哋就 主要就係睇呢一集就得啦。 好懷疑大家通常聽親都唔係柏拉圖式戀愛， 爭 柏拉圖式係爭個字， 柏拉圖式性愛咯，發到愛嘅一個自轉。我覺得呢個係好正嘅，因為個名係特登有個 twist 嘅。因為就點解呢個柏拉圖式性愛特別？玩咗柏拉圖呢個字咧，就因為柏拉圖式嘅戀愛同性嘅關係喺邊度咧，係有個衝突。咁我哋之後就會講多啲。咁我而家好快講下入面出現過咩人物啦。咁總之就係一班 friend 去咗一個叫阿格房嘅一個悲劇作家嘅屋企度飲酒啦。咁所以阿格房喺入面咧都有到佢去 make a speech 關於愛神， 即係佢都有表述佢對於愛神係咩諗法。 咁佢應該就係第五個人講嘢嘅。OK。第一個是邊個呢？第一個就是一個叫 Phaedrus 的人嚟啦，跟住佢就是一個貴族啦。咁簡單， 修辭學家 係啊，係啊，同埋佢係真係應該係權力嘅人士或者有錢嘅、 即係有權 有勢啦咁樣。咁佢最主要就係覺得愛神 Eros 咧，呢個神係希臘 嘅神入面最老嘅一個嚟，係第一個神咁樣。咁之後第二個，如果我記錯，你哋指正我，因為 我記得好辛苦嘅，係各位觀眾。第二個咧就係 Pausanias 啦。Pausanias 係咩人呢？佢其中一個特殊嘅身份咧，就係佢係 Agathon 嘅情人嚟嘅。OK， 就係嗰個派對嘅主人嘅嗰個情人。咁佢最主要就講咗一啲唔同文化點樣理解愛情關係啊咁嘅呢啲咁嘅嘢咯。咁第二個咧，咪第三個咧就係、是、一個醫生。個醫生咧就係、是、點讀咧？我而家已經唔記得咗啦。各位觀眾， 我記得。Rishi Marcus 係啦 ，Rishi Marcus 係啦，冇錯。 我哋陣間就叫佢醫生啦。 佢就一個醫生嚟嘅。咁咧，佢最主要講嘅咧就係、是、講其實愛呢樣嘢咧就唔係就係 focus 喺人與人之間嘅。其實天，因為佢係個醫生啦，可能佢對自然界或者天地萬物都比較有認識，有啲科學嘅好奇啊之類類。咁佢就覺得咧，其實愛呢樣嘢咧喺動物啊，喺自然界啊都喺度作用緊嘅。咁佢最主要就覺得愛情係一種 harmony 啦，一種和諧啦。咁所以就唔係就係人與人之間。咁但係呢三個人物咧，就唔係我哋今日 focus 嘅。 呢三個我哋講完呢幾句之後咧，我哋 就冇再講啦。 所以你已經唔記得個 Irish Marcus 講咩唔緊要嘅，因為呢三個一般學界都唔係好重視啦，我哋都唔係好多認識啦。最主要係講之後嗰幾個人嘅。咁之後第四個咧就係、是、一個叫 Aristophanes 嘅人啦。咁佢一個喜劇作家嚟嘅。咁佢講咗啲咩呢？一陣我哋就會詳細討論嘅。但最出名就係佢講咗一個叫做 Another Half 嘅故仔、就係揾，即係我哋而家覺得愛情係咩就係揾翻另一半啊嘛。咁其實個 origin 可以追溯翻去 Aristophanes 嘅呢個故仔入面。咁、 我哋就會神話嘅故仔， 一個神話啦，去討論佢嘅故仔啦。我哋之後咁之後就去到 Agathon 啦，就係個主人家講嘢啦。咁、那個主人家就最主要係講佢覺得愛神係好靚嘅。是最美麗的咁樣，咁我哋一陣之後就再探討多啲，跟住終於咧就到蘇格拉底出場啦。尾二一講蘇格拉底，於是乎咧佢就表達咗所謂咩叫後世啦，會覺得佢嗰段 speech 咧就係、是、咩叫 platonic love， 咩叫愛情，就係喺佢哋 speech 度表達咗，而佢係反對之前嗰幾位嘅，即係。如果你睇咧，你會覺得咧，佢一出嚟就搞串曬個場嘅、即係搞。 你會明點解佢後屘俾人投死咗嘅？好威傳嘅。 點解會死咧？其實有跡可尋 嘅。係真係好黑人憎嘅，一嚟就我唔同意你，唔同意你，跟住就反駁 Agathon 啦，反駁 Aristophanes， 跟住再講佢自己個 典型嘅哲學家啦。 係啦，咁最後咧，我哋都會講埋最後一個人物，咁 係好俾人最忽略 dramatic 嘅，就係、是、一個好成日俾人忽略嘅人，就係、是、一個飲醉酒嘅有條友咧。叫做 Alcibiades， 無端端入咗嚟，佢就真係再搞串呢個場嘅， 搞串個 party。 係啊，咁我哋可以睇一睇張圖係咪？因為我哋未睇嗰幅 先 post 先 post 先 post。我哋準備咗張圖就係描述當時嘅情景， 俾大家形象化啲咁去想像一下嗰陣時其實到底經歷緊啲乜嘢。 係啦，咁右見到右邊有扎嗰啲。臭男人啊！我唔知點樣形容佢哋，即係有扎 好 sexist 喎！你講啲 有扎嗰啲咁嘅雅典好典型嗰啲男人就圍埋喺張台度，咁其實佢哋就咁跟走，逐個逐個嚟 make a speech 咁啦。咁企正中間嗰個白袍嗰個人係邊個呢？一般就會認為係我最後講過 Alcibiades 啊，就係佢飲到醉曬，所以呢個係最後一幕嘅嚟嘅禁制，就係佢飲到醉曬衝咗入嚟。搞串咗個場，咁其實頭先張圖入面仲，如果大家留意啦，觀眾有一個係背向咗白袍嗰人，冇乜頭髮啊，睇個背脊都知道樣衰嘅，咁一般咧就覺得嗰個係蘇格拉底， 因為蘇格拉底係出名樣衰嘅， 係啦，咁係尼采成日話佢樣衰嘅，咁點解佢要背向咧？咁我哋最尾都會講下，就因為其實佢同呢個 Alcibiades， 即係蘇格拉底同呢個 Alcibiades 咧，都有啲好。 耐人尋味， 耐人尋味嘅關係，咁呢個就係大約 symposium 嘅嗰個結構咯。 因為同埋好得意嘅就係佢哋即係每一個人喺度歌頌愛神啦。咁但係其實喺歌頌愛神期間，其實佢哋表達緊自己點樣睇愛情呢一樣嘢，即係所以會講咗好多唔同嘅理論，或者好多時佢哋甚至乎唔係俾即係我哋今日會點樣講愛情，可能我哋會俾一啲可能科學嘅解釋啦，或者我哋俾一啲哲學嘅定義啦。但係佢哋嗰陣時好得意咧，就係佢哋會借一啲神話去講啊，即係嚟表達佢覺得愛情係啲乜嘢嚟嘅。咁所以嗱，啱啱我哋會聽到話啊，其實唔係就係人與人之間有愛情㗎，即係其他嘅生物啊。或者不同的現象都可以出現啲愛情的現象啦。咁同埋有一樣嘢好得意咧，就係、是、我哋好個結構上咧，好似會覺得咧，去到蘇格拉底就係最高潮， 最高峰嘅，你可以咁講，即係佢講嘅嘢就係最勁噶啦。即係我哋會覺得啊，去到嗰度就完噶啦。咁然後所以後世點解成日都會話忽略咗最尾出現嗰個人咧？就因為我哋成日覺得佢真係嚟搞串個場，即係好似飲醉咗，跟住最尾嚟亂笠咁。 佢講啲嘢真係好爆啊！我真係好記得我第一次睇呢本，哇！讲啲咁嘅嘢咁嘅，咁所以大家有机会都可以自己睇。我哋一阵就会讲佢讲咗啲咩。 系咯，咁不如我哋都讲一讲下，其实讲嗰个爱神即系 Eros 系系啲咩嚟嘅？其实，即系我哋一般而家就讲好似讲爱情啦，但系其实喺希腊文化入边嘅 Eros 本身就系头先讲啦。点解用咁多神话咧？因为其实佢系一个神嚟嘅，系啦。咁所以我哋去讲嘅时候咧，其实讲爱情嘅时候就系佢哋对呢个神话或者对嗰个神嘅一啲理解啦。咁当然一般我哋去讲爱情嘅时候啦，而家讲爱情啦，咁我哋通常有啲既定嘅谂法就系可能对某一啲人做啲某一样嘅嘢，或者有某一种关系就 count as 爱情啦。咁但系 唔同人就有唔同嘅理解啦，做咗几多先算系？ 冇错啦，冇错。咁但系我哋都要小心一样嘢嘅，就系咧，我哋去讲嘅时候 ，eros 呢样嘢嘅时候咧，即系头先未讲有性爱呢样嘢。咁其实系 eros 呢个 term 入边咧，其实都冇否定过有即系肉体上面嘅交流。咁所以我哋去讲爱情嘅时候，的而且确咧，即系除咗我哋谂到好似好正、好高尚嗰一只咧神交嗰一只之外咧，其实仲有肉体上面嘅接触咧，我哋都会系即系喺希腊嘅文化入边咧，都会理解做爱情。 即系我谂点解 Tommy 要咁特别强调，就系我哋今时今日咧，好容易会觉得哦，我哋讲嘅爱情就系现今我哋理解可能自由恋爱啦，或者所谓浪漫爱 romantic love 啦。但其实喺人类嘅历史上面出现过好多种唔同嘅爱啊。即係例如我哋今日講嘅 Eros 啦，主要講嘅，即係中文會譯肉愛啦，或者例如基督教嘅阿加皮啦，即係例如所謂有啲人會譯神嘅愛啦。咁其實仲有好多種，甚至我想講，例如我哋陣間應該會提到啊 ，philosophy 個 philo 咧，其實本身都係解愛噶。咁所以其實我哋人類歷史上有好多種愛，而好多種愛咧，其實都有啲差別啦。咁我哋所以即係我哋呢啲背景係要知道，如果唔係我哋好難進入去柏拉圖嘅呢個會飲篇嘅。可以即係好簡單咁講下，就係例如呢個 Eros 本身就係啱啱其實 Tommy 都講過一種，其實一種慾望嚟嘅，一種好強烈嘅感受，特別對乜嘢有慾望呢？就係對他人嘅身體啊，主要係一啲外貌啦，然後會有一啲好強烈嘅慾望，咁呢種就叫慾愛。咁咧而且呢個慾呢個引申到咧，佢甚至乎係一個神嚟嘅。咁即係我諗我哋陣間可以再講多啲，到底呢一個神其實有咩咁特別呢？因為其實依家講緊嘅神係唔止講緊係一種迷信啦，甚至係點樣理解個世界啦咁。 咁所以我哋下一節咧就繼續翻嚟傾下呢種愛與慾嘅關係啦。我哋上一節咧就講到Eros 嘅嗰個背景啦，咁我知阿全有啲嘢未補充完嘅，咁你講埋佢先。 係啱啱唔夠時間，因為我哋要知道一啲即係文化背景，即係我哋先進入到呢一個 symposium。咁啱啱講到啦，其實呢個 Eros 就係一個神嚟嘅，其實 OK 喺呢個希臘文化，其實我相信大家都識嘅，不過我哋聽親咧唔係去希臘個名，係聽親係去羅馬個名，咁其實大家都聽過啦，一定就是、丘比特。Cupid， 咁我哋通常咧見親佢嗰個最經典個形象就係一個小朋友 B B 仔咁啦， 孭住支箭咁樣， 係孭住支箭蒙住隻眼嘅。咁其實佢有唔同嘅形象嘅，有啲就係一個美少年，好靚仔咁樣嘅。咁其實佢一個點樣嘅神，其實幾反映咗希臘人點樣睇愛情噶，或者甚至羅曼人點樣睇愛情啦，就係好多時點解佢蒙住隻眼咧，其實就係表現緊咧，因為咧佢嘅弓箭其實唔係我嚟殺人嘅，即係一般弓箭啊，阿波羅嗰支箭咧，我嚟殺人嘅。佢個支唔係嘅，佢個支咧可以令到人哋中意人啦，亦都可以令到人哋憎恨其他人嘅。咁而咧點解話佢蒙住隻眼就係、是、其實話佢亂即係亂咁射啲箭落嚟， 麻木咯， 好麻木咁樣會令到你中意咗啲人。咁所以其實好多時咧喺希臘人嘅眼中咧，即係愛情呢樣嘢係好，你可以話好唔理性啦，冇得揀啦，好身不由己啦咁樣嘅。咁而且亦都即係我哋會知道，其實帶嚟咗好多紛爭啊！對於即係喺希臘嘅文化面，即係例如點解會打特洛伊戰爭，就因為其實特洛伊個王子 Paris， 咁佢就勾引咗人哋個老婆，咁啊打仗啦，咁啊因為愛情，咁背後仲有一個金蘋果故事，咁但係即係我哋唔夠時間啦，咁就唔能夠喺度同大家講。咁所以其實咧，你會見到佢，因為好多時其實我哋成日覺得啲神話即係古仔嚟嘅啫，迷信啫。咁但係其實你諗下喺嗰個年代係真係佢哋愛嚟理解世界一個方法。咁所以咧，佢哋點樣睇個愛神，其實反映咗佢哋個文化面啊。 點樣理解愛呢一樣嘢？咁而你會見到其實希臘人睇愛咧幾重啊，即係我哋唔好再講更加多啦。但係即係有啲講法就係話，例如佢係希臘其中一個主神咁樣。咁可能你會見到咦，其實 甚至乎話佢係比其他神最更加老嘅嗰個神啊。 係啦，咁所以你會見到哇，即係似乎喺佢哋嘅文化面都幾緊要嘅呢樣嘢咁。 所以我想順住阿全嗰度講少少，即係我覺得。佢啱啱講嗰個對於神話嘅意義嘅理解，我好認同嘅。即係我成日都話就係，就算你唔信呢個世界有丘比特，唔信呢個世界有 Eros 咁先算。但係你係咪讀嗰啲讀呢篇 Symposium？ 因為成 篇 冇 用咧，因為成篇 Symposium 即係頭先補充咗啦。嚴格嚟講，唔係直接講愛情噶嘛。佢哋話 make a speech， 去讚美 Eros 咁樣，咁所以其實好多人係集中講 Eros 係一個咩嘅神，係透過講 Eros 係一個咩嘅神去表達出嗰啲人自己點樣諗愛情。咁所以我想順住阿全補充一個 point 就係、是，所以我哋讀呢啲神話故仔咧，唔係要你真係信呢個世界有 Eros，真係有一個丘比特喺度射啲箭令到某個人愛上某另一個，而係透過了解呢啲神話。去了解翻嗰陣啲人係點樣睇愛情咯，咁所以呢個係我覺得讀善普成或者讀一啲希臘啊羅馬神話嘅一個意義咯。 咁除咗其實呢個背景之外咧，我哋有另一個背景咧，都一定要介紹咗先可以進入善普成嗰個內文嘅。咁就係佢哋希臘嘅嗰種男寵嘅文化，男男之愛啦，或者咁你同我哋介紹一下啦。 因為如果你冇呢啲文化背景咧，即係頭先阿全所講咧。即係我哋現代人就覺得愛情一諗就係諗到可能某啲愛情電影一對一嘅，跟住通常係異性戀啦，跟住就算係同性戀都係某一種，即係只不過即係將嗰種浪漫愛擺咗喺同性嗰度啦。咁但係喺希臘咧，就有一種好獨特嘅關係，好獨特嘅文化。咁如果你唔了解呢樣嘢咧，你係睇《善普時任》嘅時候， 你會覺得好奇怪， 即係好奇怪。我第一次唔係好了解睇嘅時候就覺得好奇怪，因為入邊有好多情人啦， 有兩 pair 啦， 兩 pair 情人啦，跟住佢哋有啲爭執啊，有啲對話，跟住就覺得做緊乜咧咁樣。咁所以簡單嚟講，我哋可以睇下圖先嘅，我哋睇下啲圖先。就係、是、咧，有啲學者咧，主要去研究呢啲。所謂男寵文化或者同性戀文化，因為你而家呢啲全部都係用緊呢啲現代嘅概念去 describe， 所以都唔係好準確嘅。 但係對於佢哋嚟，即係當時嘅人嚟講，呢啲就係愛咯，即係佢唔會話咩叫同性戀之愛或者男男之愛，佢哋唔會咁樣叫嘅。 咁呢啲係咩呢？就係嗰啲學者去研究呢啲文化嘅時候用嘅一啲材料啦。佢主要係睇一啲藝術品啦，啲可能陶瓷上面嘅繪畫嚟，呢啲就係啦。咁你會見到咧，好明顯咧有一個高啲，一個矮啲啦，兩個都係男人嚟嘅。咁咧，佢哋呢種關係咧，係唔係平等嘅 ？OK， 因為我哋而家就算同性戀都當係浪漫愛嗰種係所有平等噶嘛，即係唔會話有一個明顯係高級啲，或者即係唔會有個角色好明顯分咗。但係呢個關係好明顯有個角色分咗嘅，就係、是、你見到頭先幅圖嘅左邊係生咗須啦，佢老啲啦、高啲啦、成熟啲啦、 大隻啲啦， 係啦。咁佢咧就係會係叫做 lover， 佢去愛人嘅。另一個咧就係矮啲、細個啲嘅，就係 beloved， 係被愛嘅啫。咁所以佢個主動同被動咧係角色好分明嘅。咁、通常咧就係、是、一個生咗須嘅成熟男人咧，去 成年嘅雅典公民， 成年嘅雅典公民咧去寵幸某一個未成，唔係未成，未生須嘅男仔。佢係用生唔生須嚟決定佢係咪 mature 個，所以我呢度就唯一係。 所以 be love 嘅第二個名，佢哋都會稱呼佢係 young man 咯。 所以我50歲都係僆仔。 咁所以佢哋用生須嚟定義係咪成熟咗？所以個僆仔咧就係已經過咗青春期㗎啦，已經開始咗㗎啦，發育㗎啦，但佢未完全好似佢有啲咁濃密嘅須咁啊。咁佢哋會做啲咩咧？佢哋會有一啲智性上面嘅交流啦，佢係成一個老師咁啦。個成熟男人會教佢可能哲學，教佢數學。亦都係可能教佢一啲技藝上面嘅寫作， 傳授一啲知識俾佢 咁樣，亦都係可能係人生導師咁樣啦，係道德價值上有啲指導咁樣。咁、除此之外咧，其實佢哋如果頭先睇嗰幅畫，就知道佢哋係有身體接觸嘅、即係你見到佢又咁樣啦， 即係頭先即係會摸塊面，又會摸性器官啦， 係啦，會摸面同埋摸性器官嘅。咁而其中一個關鍵就係咧，佢哋係個僆仔啊。是冇性慾咁嘅， 個慾望好單向嘅， 係啦，佢係要保持咗一個自戀，就係好 integrity 咁樣喺度，佢甚至咧有啲規定係唔可以勃起嘅，唯一可以發泄佢嘅性慾嘅咧，就係嗰個 lover， 嗰個老啲嗰、那個，咁佢用咩方式咧？ 佢哋都有規定嘅，即係通常啦，就係、是、唔可以穿透嗰個男仔個身體嘅 任何嘅部分， 任何嘅窿啦。OK， 咁、佢最多係咩呢？最多就係骨膠，就係將佢嘅性器官夾喺個男仔嘅兩腿之間去摩擦，然之後得到高潮。咁呢個係最基本嘅。即係最頂到盡做到呢度， 最多， 所以佢係唔可以插入嘅。OK， 咁最後咁佢哋就覺得呢段關呢種關係咧，就係其中一種佢哋最推崇嘅關係， 或者一個最理想 最理想啦。咁而家現代人睇就可能覺得好奇怪，甚至佢哋會因此咁樣對婚姻，因為咁你始終 咁女人嘅角色係邊咧？ 因為譬如入面嗰啲角色都有結婚噶嘛，即係佢同時有一個男寵，有個男仔去間唔中教佢嘢啊，跟住又同佢估交啊，但係佢同時有結婚嘅喎， 例如蘇格拉底， 係啦，例如蘇格拉底啦。咁結婚係咩嚟嘅呢？對佢嚟講，亞丁人就係義務嚟嘅啫，係對個城邦嘅責任，因為佢始終咧都要傳宗接代。所以佢覺得咧，真正嘅愛情或者比較理想嘅人與人最高嘅交流嘅狀態就係呢一種。咁你同屋企嗰個老婆咧，就只不過係 fulfill 責任嘅啫。 所以係低級啲咯。 係低級啲嘅。所以如果你對你個老婆好有感情咧，佢會覺得係一個 係渣啲嘅愛咯。 笑話或者係悲劇咯。 係啊，即係希臘啲悲劇。 即係渣啲愛已經係輕描淡寫咗太多。 咁所以呢啲文化就都幾衝擊。我哋可能作為現代香港人嘅， 係好唔， 所以有傳話蘇格拉底一日一起身就走噶啦嘛，即係唔留喺屋企噶嘛， 唔會見到佢老婆， 唔會見到老婆，好似同老婆咁樣感情。 我懷疑唔止因為啱啱講嗰啲關係，即係因為本身佢自己揾唔到錢啦， 或者我要講啫，佢未必係因為佢去揾個男寵咯，而係因為佢係。去同人嗌交咯， 佢有哲學嘅理由啦， 咁呢個我哋講到蘇格拉底講 嘅，可以再講嘅。 因為同埋我覺得即係因為點解要講呢樣嘢咧？我覺得值得提嘅位置就係在於，如果唔係你真係唔明嘅，無啦，因為入面其實有兩對情侶啦，我哋陣間都會提到。 因為你叫唔叫情侶已經好麻煩，我覺得 係啊， 即係呢種關係 啦。係啊，有對咁樣嘅關係，咁你跟住佢啲對話其實係相關嘅，即係同呢一種文化係相關。咁你唔講嘅咧，你唔會理解到啦。咁同埋我覺得有一樣嘢幾好，我即係突破我哋對於愛情嘅嗰種想像， 甚至唔係愛情，係人與 人之間嘅關係， 可以有一種咁嘅關係。而你喺現代甚至揾唔到任何字詞係好準確， 因為我哋好容易將我哋依家嘅呢種關係放諸四海，然後覺得一定係啱嘅啦。 永遠即係好好古老，去到而家都係咁樣。 甚至有啲人會咁講噶嘛，話同性戀就唔自然噶啦。但係咁好明顯，歷史就話咗俾你知，其實曾幾何時出現過，即使唔係我哋今時今日想像嗰種啦，但都有啲咁樣咁特殊嘅關係， 而且係唔少 嘅。係啊，咁所以其實我覺得可以突破翻我哋對於人與人之間嗰個關係嘅想像啦，咁樣咁即係我諗我哋都交代得啲背景差唔多啦，咁 交代咗半集到啦， 咁我覺得即係幫助到大家去進入㗎啦，應該都。咁不如講下，不如正式講下。 我哋翻翻去個內文度講啦。 到底點樣講愛情咧？ 係啦，咁你啱啱就介紹咗我哋。Aristophanes 前面嘅嗰一扎人，即係對於愛情 係 唔會再提嗰啲人啦。咁一係就我介紹一下 Aristophanes 啦。咁 Aristophanes 咧其實就係一個喜劇作家嚟嘅，我哋之前講過啦。咁佢介紹 Eros 嘅方法咧，就係講咗個神話故仔嘅。咁個神話故仔咧就關於人嘅原本嗰個樣咧，就唔係我哋而家咁樣嘅樣嘅。咁我哋就戲稱佢係波波人啦。咁係咩回事？我就交俾 Tommy 講啦。 係啦，咁咧即係。相傳咧，係啦，佢就話相傳咧，啲人咧原本就係一個波咁嘅樣嘅，係啊，即係咩意思咧？就係咧，其實 我咁啊嘛， 其實都幾似， 幾似嘅，但係你都係得一半啫，係啦。 如果你後面生多一對手， 即 係 幾個組合嘅，即係佢係可能男男女女同男女咁樣，你當咧有兩個好似一個波咁，即係我哋如果背對背黐埋一齊咧，有個波咁嘅 shape 啦，然之後咧。就原本人係咁嘅狀態嘅， 四手四腳兩塊面，兩個生殖器。 我有張圖可以睇，而家嘅觀眾就見到噶啦。 冇錯啦，就係咁樣啦。 其實真係好似你咁啫，你係少咁塊面同少咁啲手腳啫嘛。 少咁後邊嗰個冇突咁多咯，係啦。咁但係咧。發生咗啲咩事咧？點解會變成我哋而家咁嘅樣？即係我哋係後出嘅 Aristophanes 啊！因為咧就話説呢啲人咧就因為覺得自己咩都有啊嘛，即係 好勁 啊！咁啊想挑戰呢個神嘅地位啦。 咁通常咧喺希臘神話度挑戰人挑戰神咧，都係冇好下場嘅。咁宙斯知道咗之後咧，就話 OK 得你哋咁自大狂妄啊嘛，咁就梗係出佢嘅絕招啦，就係、是、揾雷劈佢哋啦。係啊，宙斯都係招嘅啫，就係揾雷劈你啦。 就劈咗一半咯， 就真係咧開咗一半咗個波咯。 咁樣劈咗咯。 係啦，咁我哋 Symphonies 咧就從此咧就我哋咧就冇咗另一半啦。係啊，即係我哋原本呢個整喺呢個叫 the whole 啦，咁就缺失咗一半，咁我哋就要去揾，即係人咧嘅命運咧就係注定喺呢個世界上面不停咁樣揾佢嘅另一半。 愛情就係一個終其一生揾翻另一半嘅呢個活動。 咁呢個就係係咯，騰先朱文都有講話，其實同我哋現代咧，即係嗰個話我哋點解要拍拖，我點解要結婚，係啦，有啲詞就係想揾翻嗰個另一半。 甚至我哋語言已經係用咗呢、這個，呢、這個其實唔係自然嘅事嚟，咁即係一個已經係一個 metaphor， 一個比喻咁，即係你會覺得自己嘅伴侶係自己另一半呢件事，呢、這個語言而家好自然咁，但係其實唔一定嘅。即係甚至可以追溯翻就係呢個故仔，同埋補充少少宙斯咧，即係宙斯講點解劈一半咧？點解唔直接殺咗佢咧？係因為佢又唔捨得人類俾佢嗰啲祭獻嗰啲，所以就劈你一半咯。 咁我哋下節翻嚟再繼續傾啦。咁我哋啱啱上一節就講到波波人嘅呢一個神話啦，咁就其實係幾符合我哋現代人嘅愛情觀嘅、就係你揾你有一個 ideal 嘅另一半，咁你係唔知冇任何原因嘅，你就要同佢一齊，你先會 係 命中注定同佢一齊嘅，因為本身一係黐埋一齊，跟住俾人劈開咗啫嘛。咁其實幾符合啊。咁、你哋有咩睇法？ 我想補充少少先，即係第一啦，就係你會睇到其實。即係古希臘人咧，對於神即係愛神呢一樣嘢嘅諗法，其實有好多種咧。淨係一個 symposium 已經有好多，即係你要記到好多個唔同古仔啦。咁而另外一樣嘢咧，就係其實啱啱嗰個講法其實解釋咗一樣嘢嘅，就係解釋咗點解我哋有異性戀同同性戀嘅。即係就是、因為原本嗰啲人有啲係兩個男人黐埋一齊啦， 因為佢有三個種類嘅波波人嘅， 即係兩個男人嘅、兩個女人嘅同埋男女嘅，咁所以男女嗰啲俾人劈開咗，咪變咗異性戀咯，揾翻另一半；咁男男女女嗰啲咪變咗同性戀咯，咁樣。咁我知道有啲睇法嘅， 唔係我再補充一個重點先。波波人係我哋自己方便嚟嘅，所以我驚啲觀眾喺度睇到 search 波波人咁樣又揾唔到，所以你 search Aristophanes 係啊，即 another half 咁樣會好啲，易揾資料嘅。如果觀眾想睇落去，又係咁 search 波波人都冇啊 ，search 咗其他嘢咁，所以波波人係我哋方便起見嚟講啊。咁我講下即係我係好唔中意呢種愛情觀嘅，即係。即係我覺得，正如我頭先所講咧，我唔係唔信呢個世界本來係有波波人，而我唔中，我唔認同呢個波波人故仔所 imply 緊嘅嗰種愛情觀。OK， 所以我唔只係唔信呢個神話故仔，而且更加係針對愛情觀嚟講嘅。咁我知道好現代嘅諗法啦，又命中注定啊，又另一半啊，又好 set。阿全陣間就反駁你啦。 阿全就好 中 意呢啲啦，即係好浪漫咁啦，天生注定咧，我就係同你一齊嘅。咁我終於揾到你啦，咁樣。咁呢啲係好符合阿全嘅諗法嘅，我估應該。咁我就自憎噶啦。點解咧？好多個原因嘅，因為第一，佢咧係講到咧，如果你揾唔到另一半，嫌怕啲咩啊？你呢一世人都係唔完整嘅， 係啊。 咁呢個係我就覺得完全係太過高舉愛情，或者你揾到所謂另一半嘅重要性啦。點解一個人一定要揾到另一半，你嘅人生先係美滿嘅咧？我唔認同呢個第一。第二咧，調翻轉講咧，揾到嗰個所謂另一半，佢就話可以即係入邊阿 Aristophanes 講到好誇張嘅。唔使食飯啊，唔使飲水啊， 唔使攬埋一齊， 攬埋一齊，總之就喺度前面咧，咁就好完美啦，咁樣。咁我知阿全可能都有啲類似嘅諗法噶啦，咁好似嘅佢人生都，總之揾到愛情咧，就咩都唔使理啦， 我都冇食飯幾年， 係啊，個世界啊咩都拋開曬，我又覺得呢啲都係好有問題啊，即係人生又太即係一個幸福嘅人生，唔係淨係揾到另一半咁簡單啦，佢太過 理想化 太窄咯，對人生嘅理解就係揾到另一半。然之後，另最後一個，我覺得最大問題就係命中注定呢樣嘢，即係我係唔信呢啲咁嘅嘢咯。即係你諗下，點解我同個人一齊，根據呢個故仔係好低能嘅喎，個理由係冇任何理由咯。 就是、你得罪咗好多嗰啲一見鍾情嘅人， 就是、你因為得罪咗宙斯咯，跟住宙斯劈開你，所以你就要同佢一齊，你就要同佢長相廝守，你就要一世同佢纏綿，而你佢就決定咗你得唔得到你嘅人生幸福。 如果覺得我接受唔到，作為一個理性嘅人，這 個、你就係、是 okay, 我正想講，即、就、係、是、你就係太理性。 我點解同你一齊冇嘅？因為我哋本來一個波，跟住而家我就要同你一齊。呢、這個哇，我頂唔順啊！ 我哋陣間其實就會講到，即係其實呢篇文入面咧，我哋會睇到好，即係陣間蘇格拉底嗰種愛情觀就係蘇科好理性噶啦、嗯。但係其實佢展現咗另一種愛情觀，係所謂冇咁理性或者非理性啦、嗯。而即係其實佢兩者有一個角力嘅。如果就想講朱文呢種就太理性，因為我特別係講嚟命中注定呢一點啦，我用一個現代嘅解讀啦，即係我覺得即係你睇呢啲古仔，你唔能夠 take 得咁 serious， 而我覺得個位就在於咧，其實呢啲命中注定咧，就咁講梗係膚淺啦，梗係弱智，但係其實佢 你成日講咁樣， 乜佢其實佢滿足咗我哋一啲需要嘅，一啲喺關係入面嘅心理需要，就係、是、因為其實我哋喺呢段關係入面會有不安感。又或者我哋會覺得總係覺得呢一段關係會唔會有下一段啊？或者會唔會會唔會我哋有機會唔喺埋一齊？我哋會諗呢啲嘢。而如果有一個咁樣嘅神話，其實解釋咗啲嘢，即當然啦，我哋梗係知道係假噶啦。你理性咁諗，梗係知道冇用噶啦。但佢安撫到你心裏面嘅嗰啲需要就係、是，咦？原來我如果我信啦、啊、即其實你信好多神或者信好多嘢都係嘅啫嘛。即你會安撫到就係、是，原來我同佢命中注定嘅，你會安心啲，你會冇咗嗰份不安。所以我會覺得佢其實係 serve 咗某一啲心理上面嘅功能咯。即你唔能夠咁認，即唔係話認真解讀，你唔能夠咁 take it 表面嘅意思啊， 係啦，但係都太過分啦。 即係就算好 casual 咁樣嚟講，都唔掂啊！ 唔係因為坦白講，就係好多神話都係有呢啲心理嘅一啲作用。 但係如果咁樣，如果你分咗手，你都可以照用呢個神話解釋啦。咁、哦、你又話哦，佢唔係咯咁樣，嗯、即係你如果堅持係要進入呢個神話嗰、那個 我明白、 那個諗法入邊， 始終太理性 係咪？佢安撫唔到你啲乜嘢㗎？係咪？你分完手之後，你就會話哦，因為之前嗰個唔係，而家嗰個先係咁。 唔係咁，我都唔係咁同意。其實我唔係咁同意嘅，不過我幫佢講翻個 説話。我意思係，就算你提出一個安撫嘅面向、嗯、去理解呢種愛情觀好唔好，我都好保留咯。因為佢始終太過強調愛情係唔講條件、唔講理性，而且重要到係你人生不可或缺嘅一個部分。咁、樣其實調翻轉講會有反效果咯。因為你咁樣係咁麻醉自己，我總之咧，我人生目標咧就要揾到我命中注定嘅另一半，揾到咧我就唔使做乜都冇所謂㗎啦。咁樣即係呢種講法調翻轉，其實係會令到人生多咗痛苦嘅。我覺得，即係你嘅意思係話呢種愛情觀咧，其實係。OK 嘅，因為佢幫咗我哋人生開心啲啦。簡單嚟講、但係調翻轉講，我就係覺得現代人其中一個問題就是、由細到大嗰啲大眾傳媒、音樂、電影都不斷灌輸呢種愛情觀俾我哋，以至於我哋成日活愛到死去活來，就是、因為咁咯。就是、因為我覺得我個人生就係要揾到呢樣嘢啊嘛。而家佢我以為佢 another half 嚟嘅，咁而家唔係啊，咁係邊個啫？冇啊，一定係佢咁樣。咁但係佢又唔理你喎。咁點算咧？即係 你唔使咁激動啊！因為 Socrates 會企喺你嗰邊嘅。 唔 係 啊， 我哋講下 Socrates， 其實佢都反對呢種諗法噶嘛。 所以啱啱我哋討論緊就係，我哋唔係話緊個現實愛情係咪咁，我哋講愛情應唔應該係咁。即係朱文就覺得愛情唔應該係咁，唔應該有佔咁高地位，唔應該係命中注定之類之類咁。即係我好快啦，即係好快我哋 俾你講埋啦，我想聽 Socrates 嘅解釋多啲。 係啦，咁我都其實我都唔完全同意啦。不過我只不過我嘅意思係我能夠欣賞到佢嘅某啲功能啦。咁、 所以你都係麻醉緊自己嘅， 你俾佢麻醉下啊、 OK， 我唔踢穿你啦。 唔係，同埋因為我有時覺得咧，就係、是、我如果你當係一個神話啦，佢係我嚟解釋一啲現象啦。即係我會覺得佢解釋到佢唔係，所以佢唔，我想正想講佢唔係回應緊你，我哋應唔應該咁睇愛情？ 而啲人已經係咁樣睇， 係，然後佢俾一個解釋你啦、而即係佢例如講翻俾你聽，就係、是、我哋愛情呢個活動，你覺得係做緊啲咩啊？佢俾個神話嘅根源你咯。咁所以、而例如你啱啱講到話咩揾到另一半就死咩已經唔使飲水唔使食飯，佢、描述緊個狀態咯。點解我哋會咁樣睇？咁、所以佢俾一個神話嘅根源你，所以我。就會覺得即係我同你哋個切入角度唔同啊，不過我哋都係講翻蘇格拉底。 咁其實蘇格拉底咧會用一個你叫做嗰、那個愛嘅階梯去解釋佢點樣反對 好像劇的名 字愛嘅階梯，我都唔明點解佢哋而家用咗呢個。 因為階梯其實真係喺蘇格拉底嗰段説話入邊係 會有嘅 letter 咁樣啦。咁不如聽下 Tommy 介紹一下呢個愛的階梯點樣反對呢一種愛即係注定命中注定嘅另一半嘅呢、這個睇、這個、法咧。 因為即係我哋成日都講咧柏拉圖式愛情或者柏拉圖式戀愛，嗯、而啱啱其實都提過啦，就好多時大家都會覺得就係神交咁樣啦、嗯，精神性嘅， 就 算 唔重視肉體咯，冇性嘅接觸咁就係柏拉圖式。 但 係 好有趣就係我哋啱啱一直講啦，其實都唔係噶嘛，似乎我哋講咩叫 Eros 或者入面提到嘅嗰啲情侶嘅關係啊，即係嗰種男寵嘅文化、嗯、都唔係咁噶嘛，咁、嗯。點解嘅咧？ 我覺得蘇格拉底係有呢個面向嘅，即係的而且確係會好似最後會脱離咗肉身咁嘅。如果我哋繼續聽落去，咁但係一樣嘢先，我覺得佢會同意 Aristophanes 描述呢個神話嘅一樣嘢，就係佢點出咗愛情最重要嗰個現象，就係你覺得自己冇咗啲嘢，你係一定係冇咗啲嘢，你先想去愛，進入呢個愛呢個活 動，先追求嗰啲嘢， 你追求嗰啲嘢啦，咁樣。 即係我唔會追求肥噶嘛，即係 你已經好肥啦，即係我點會追求肥咧？ 係啦，當你好充足嗰樣嘢，你就唔會想要啦。 即係你好健康，你唔會追求健康噶嘛，你唔健康先追求健康嘅嘢。 咁既然 Eros 都叫做我哋叫一個慾望啦，係咪？咁所以一定係有一啲我哋想要嘅。咁嗰啲嘢係啲咩咧？咁蘇格拉底會講，其實我哋日常生活都會感受過嘅，就係、是、譬如你中意一個人，你係一定會俾佢某一啲嘢吸引住，就是、譬如你好中意佢好靚啦，啊，即係覺得嗰個人好靚。譬如我覺得朱文好咁肥係靚咯，係啊， 笑咩？呢個唔係笑點嚟嘅， 呢個唔係笑點。 唔係我幾，我 可以同意肥可以靚，但係朱文嘅肥可靚咧，我唔能夠同意。不過唔 重要 啲概念分析 啦，或者總之我就覺得朱文靚。 OK，、 嗯、然之後我係中意佢。喺公司話咧話咁冇問題嘅，但係我哋唔會 stop 喺度嘅，因為點解咧？佢話呢個我都覺得好奇怪嘅。佢話有下一步嘅，就係咧，當你認清楚呢個世界嘅現實咧，你會發覺其實都有好多好似類近朱文嘅又肥又靚嘅嘢嘅嘢啦，嘅人啦或者嘢啦。於是咧， 唔係好想像到，因為你弄錯咗個例子。 不過唔緊要，你繼續講。 你哋唔好再灌輸嗰啲個大眾嘅審美觀。 嗱，我就係話肥可以靚啊，但你嘅肥唔可以靚就兩回事嚟噶。你繼續講。 係啦，咁總之我哋發現咗有一類啦，你可以咁啊，有一類呢啲人 ，OK。咁然之後咧，就會發覺其實你中意嘅咧，就唔單單淨係專門一個 嘅美色 嘅美色，係啦，其實就係佢呢一類用美色呢一類美色嘅人，係咪啊？咁但係蘇格拉底話咁都係唔夠嘅，咁呢個就越嚟越奇怪啦。即係當呢條 爬條 love ladder 愛的階梯一路爬上去， 當呢條階梯越爬咧，就覺得唔知蘇格拉底做乜啦，係啦，就因為咧佢開始咧就超脱呢個肉身啦，開始想講就係話，既然你係咁嘅話咧，就應該。即係發現到一樣嘢，就係肉體唔係，即係你外在睇落去嘅嘢唔係最重要嘅。咁、你可能會轉移去所謂嘅心靈嘅部分咧，即係 甚至 佢 相信有靈魂啦。 係啦，係啦，係啦，即係所謂嘅 soul 啦，係啦。咁所以我哋咧就開始會 shift 咗。其實我覺得呢個係好大嘅一個， 我覺得轉個呢一步係佢覺得肉體嘅美色咧，即係外美色咧，始終有一個 冇錯冇錯 消失嘅一日。咁你既然中意嗰樣嘢，嗰樣有價值，你應該追求 eternity 係 啦，即係永恆。 自然係越啲嘢好噶嘛，咁梗係越耐越好，即係越多越好。 因為我諗，即係我諗佢嗰個反駁在於咧，啱啱。佢即係啱啱嗰個神話故仔就我哋揾翻另一半咁就得啦。咁但係其實佢就話。我哋愛呢個活動咧，即係我哋係追求緊一啲美好嘅東西，所以咧，如果嗰樣嘢唔係美好咧，我哋寧願唔要啊。所以佢就話，就算即係我哋唔係咁追求完整性嘅，例如我隻手中咗毒，我寧願劈咗佢。即係我哋只會追求啲好嘅東西。咁而佢就覺得我哋一般即係佢哋嗰個文化度講愛呢樣嘢就是一種慾愛嘛。我哋追求一啲靚嘅身體，即係所以啱啱即係就會講到好似阿朱文就係靚啦。咁而但係佢又。佢好得意噶，佢預設咗咧啲例如我哋追求啲好嘅嘢啦，係咪？啲好嘅嘢咧係可以有好多嘢都好啦，係咪？或者美啦，啲呢啲嘢全部都係同質嘅，有分 統一嘅， 統一啦，然後有分高低層次嘅，即係佢就會覺得一開始係肉體啦，跟住然後就係、是，咦，我中意完呢個靚嘅肥仔啦，跟住我仲會中意埋其他靚嘅肥仔啦，因為喂咁你中意靚嘅肥仔，咁有好多個，點解你唔會中意埋咧？跟住然後你甚至乎會覺得，咦，我中意靚嘅肥仔之外咧，我會感到啲更加靚嘅嘢就係靈魂嘅美啦。佢覺得靈魂嘅美更加高級，咁我就應該中意埋更加靚嘅靈魂啦。跟住就再上咁，所以好得意有個即係愛嘅階梯。 所以佢一開頭係中意啲個別嘅好，即係朱文嘅肥咁樣啦，跟住中意除咗朱文嘅肥，佢就欣賞到埋其他人嘅肥嘅，咁所以就上升咗一級啦。跟住再上一級嘅時候咧，就唔係正正喺個肉體上，就轉化去到靈魂嘅嗰一面。 因為朱文會瘦， 我心靈嘅美係，因為我嘅肉體嘅美色都係會消失，但我靈魂係不滅嘅，我的靈魂嘅好都係不滅咯。 就講到個階梯係愛啲肉體上嘅嘢，由個 particular 去到 general 嘅肉體上嘅嘢，就飛到去一個心靈嘅層面啦。咁係咪就完咗咧？ 一般人對於柏拉圖嘅理解咧就係咁啦，就係完啦，即係好似純粹係轉咗，即係我唔追求，即係我唔追求啲肉體上面嘅嘢，追求啲心靈上面。咁但係都係 知識啊， 冇錯啦。咁但係依然咁樣咧，其實都仲係講緊一個人入面嘅即係內在品質啦，即係唔係佢嘅 physical 嘅 appearance。咁但係咁係唔足夠嘅，對於蘇格拉底或者對於柏拉圖嚟講，其實佢覺得仲要提升嘅，因為都係嗰句啦，其實同我哋追求肉體上面嘅一啲美嘅品質係差唔多嘅啫，就因為你如果鍾意得一個人嘅心靈上面一啲美好嘅品質，自然就會 in general 所有人心靈上面有呢啲靚嘅品質嘅嘢，你都會愛佢啦，係咪？譬如你好鍾意嗰個人係好好心嘅，我好鍾意幫人嘅，咁呢個樂於助人嘅品質就所有樂於做人嘅人，你都應該要愛佢嘅。咁但係呢個都係因為依附喺人上面啦，因為我哋即係蘇格拉底會提我哋啦。其實你再諗清楚啲，其實都唔係就係咁嘅。因為點解咧？因為喺人上面呢一啲嘢咧，其實我哋而家溝通緊，都唔係要揾一個例子出嚟講啦。譬如我講一個人 ，OK， 佢係好中意樂於助人嘅。其實大家一聽到係明白，即係我哋嘅知識、我哋語言入面或者我哋文化入面咧，已經有一啲觀念咧係可以把握到呢啲嘢係乜啦。咁自然咧，你就會唔需要一個特定嘅對象，或者唔需要一班嘅對象啦，你就會知道咗咧。其實呢啲嘢嘅產生咧，係來自於即係柏拉圖一個好重要嘅概念啦，就係嗰個 form 啦，就係所謂嗰個離形啦。 但我以呢度有一個問題就係，但係即係由嗰、那個你中意啲物理上嘅嘢飛升去到心靈嗰個層面，點解要有呢一步嘅？ 頭先我解釋就係因為物理嘅嘢始終會消逝咯，即係佢覺得即係簡單嚟講就係我嘅美色。我身體上嘅美色咧，比起我靈魂上邊嘅好嘅品質，例如你講， 你唔好講到你真係有美色， 例如你聰明咁啦，OK 係啦，即係我肉體嘅美同埋我靈魂嘅美嚟聰明，係我個聰明係比較 last 耐啲， 即係所以蘇格拉底就覺得你如果你係一個夠理性嘅人，其實你就唔會中意啲容易消逝嘅嘢，你就會揾啲持續恆久啲嘅嘢咯。 咁所以我會覺得。即係呢個所謂愛的階梯就係一個理性嘅進程嚟嘅，我覺得。即係佢會覺得每一個 stage 咧，都係理性必然嘅一個要求。就係我既然中意得阿全嘅長頭髮係靚嘅，咁長頭髮係靚嘅，咁我自然要中意所有長頭髮咯，包括你。咁再覺得長頭髮始終有剪短嘅一日，或者會甩頭髮噶嘛？你第日可能咁，我最中意你嘅善良咁樣係啦。咁我既然中意得你嘅善良，咁我要中意所有善良嘅嘢咯。咁最後 Tommy 就係話，唔單止係善良嘅人，所有善良就係、是、善良本身咯，係啦。或者我鍾意阿全嘅聰明，咁點解我唔係淨係鍾意？點解我會淨係鍾意佢聰明呢？我應該鍾意所有聰明嘅人，以至於知識噶。咁之後佢再推信就係知識之所以為知識，就係、是、因為佢相信背後有個所謂理型嘅世界，使得嗰啲係知識咯。咁所以我會覺得就係一步一步嘅一個推進。 所以點解佢用階梯呢個？ 所以我想。補充一個，即係希望觀眾唔好再誤會柏拉圖式戀愛，重點就係 Tommy 頭先講嘅，因為好多人就以為去到第三個階段，就係 particular 嘅某一個人嘅性格、某一個人嘅靈魂嘅美咧，就係、是、個終點啦。但係柏拉圖會繼續爬上去嘅，爬到去佢所謂嗰個理型本身嗰啲真善美，佢用一啲即係佢嗰個具體嗰個文本上面咧，係用一啲好誇張有啲詩意嘅， 甚至有啲 朝 宗教嘅， 係啦，去到一個 unlimited ocean of beauty 嘅，即係你既然即係由一開始我嘅美色，你一路問咧，你會走到去一個 unlimited ocean of beauty 咁樣咯，而呢個係一個理性嘅進程咯。 同埋我覺得所以好得意一樣嘢咧，佢將愛人呢個活動咧變到最尾愛智慧。即係最尾，所以呢個活動變咗哲學嘅活動咯。其實講到尾就係、是，因為我哋最終追求啲乜嘢啊？就是、追求個理型本身啊嘛。我追求到善良呢個概念本身， 就 是、或者善良呢個理型本身。咁依家就會變咗係啊，就會變咗追求真相。 咁點樣追求呢？就係、是、做哲學咯。 係啊，所以其實好得意，去將呢樣嘢變咗哲學嘅活動啊。而啱啱我哋其實提過、哲學本身都係一種愛啊嘛。Philosophy 本身都係愛啊嘛。Philosophy 係咩嘢？就係、是、智慧咯，而哲學就係愛智慧嘅活動咯。所以 我會覺得佢其實扭轉咗當時點樣睇 Eros 呢一樣嘢，然後將佢加咗一啲哲學嘅意涵入去，而佢覺得係應該係咁嘅，即係正如啱啱朱文咁講，就因為如果你係一個理性嘅人，你必然會即係你未必去到嗰條梯啦，即係未必上到最高級啦，但係你會咁樣行嘅，即係假如你夠理性啦。你會咁樣行嘅，所以其實就好黐線嘅。講到尾，就因為我 咁黐線啫，我就係做哲學咁都黐線。你中唔中哲學啊？ 就係佢完全扭轉咗我哋點樣睇愛嘅呢個活動。即係我諗冇人會覺得我中意一個人，跟住後屘會中意到善良本身，或者佢長頭髮呢個理型本身。 我終生嘅伴侶就係哲學。 係啦，我終生嘅伴侶就係智慧咁樣。即係冇人會咁啦。同埋第二樣嘢就係佢將好明顯，我哋見到佢將愛情睇得好理性啊。即係調翻轉，啱啱專文對於上一個神話故仔嘅批評就係好唔理性咯，呢種愛情觀。但如果你問我嘅批評就係呢種愛情觀好理性咯，而理性到就係有啲生人勿近咯，我會直情話，即 係唔係好做到係咪？ 唔係好做到，同埋我哋所認識嘅愛情似乎唔係咁。 你就應該做唔到㗎啦。 我唔得，我唔能夠中意曬所有長頭髮嘅人，真係難啲。 咁好啦，我哋快啲進入我哋其實最期待介紹嘅嗰 part， 就係最後一個人物叫Alcibiades， 係啦。咁其實佢係咩回事？啲我哋咁期待 呢個亂入嘅人有咩唔係 啊？佢好似黐線佬咁樣飲到醉曬，跟住就衝入個會場度搞亂，就你拉開啲人，你俾我坐呢度，要坐呢度咁樣。 Alcibiades 我講係嘛？咁因為我覺得可以 fit 翻阿全啱啱講嘅，就係柏拉圖式嘅愛情，而家講到真係好離地噶嘛，好難做到生人勿近。咁我覺得呢個係非常即最常見嘅 challenge 嚟嘅。而 Alcibiades 嘅出現咧。由佢講嘅嘢咧，由某個意義上回應咗你嘅講法嘅，因為佢係邊個咧？就係佢一個蘇格拉底嘅男寵嚟嘅，其實，但係佢總之佢關於佢好多嘢可以講嘅，其實，總之佢係一個公認全個雅典最靚仔、最聰明，跟住有一個將軍，又有戰略，總之係一個 名人，又打交又能文能武咯， 一個非常之出名、萬千寵愛在一身嘅一個人。咁咁啱咧，就係佢成為咗蘇格拉底嘅一個男寵，但係當然佢就喺度點解亂入咧？就因為佢講嘢好奇怪嘅，就無端端衝咗入嚟，就係咁話同佢講蘇格拉底嘅嗰啲同佢發生過嘅所有交往啦。咁嗰啲交往係好爆嘅，你哋就再 佢就係話，總之就佢你哋講緊關於愛嘅故事，佢話我冇乜嘢 我都有 啦，但係我只可以講我同蘇格 經驗， 我同蘇格拉底嘅一啲經驗咁樣。 即而歷代都冇人會重視佢講嘅嘢嘅，即係冇人會覺得佢真係發表緊對愛情嘅意見，跟住然後都值得睇係一個理論冇，大家都會覺得即係嗰度 點解咧？就因為同佢嘅內容有關嘅，係 啦。 咁你哋 Tommy 咯，一係 Tommy 你講佢啲內容有幾黐線先啦。 就係話説佢話啦，即係要約即係諗住同呢個蘇格拉底可以共度春宵。咁但係咧，蘇格佢過咗第一過一晚之後咧，發覺蘇格拉底完全 掂都冇掂， 掂到不即係又唔可以講不為所動，但係。好似完全唔在乎佢咁樣， 全裸一齊並肩而上咁啊！即係佢講得好 detail 嘅各位觀眾， 同埋 就係佢講佢約佢好多次食飯，蘇格拉底又唔理佢，跟住佢終於約到一次啦，跟住就飲到好醉，特登扮醉，跟住話冇車走啦，跟住就終於留得低啦，跟住就除曬啲衫去隔離都唔掂佢。但如果大家記得第二節講男寵文化，一個僆仔一個 beloved 唔 suppose 係咁噶嘛，咁所以佢個 speech 入邊又會講埋佢啲內心嘅掙扎。就我明明是 咁靓咁万千宠爱于一 身嘅啫嘛，点解我而家要主动追佢咧？跟住仲有好有趣，例如佢哋有讲 Alcibiades 约咗苏格拉底去做 gym。咁當年做 gym 係一件類似我哋而家 Netflix and chill 嗰啲嘢嚟嘅，就係咧做 gym 係全裸嘅亞典人，所以男即係一個 companion 去即係約自己， 即係個拍拖嘅場所咧，你哋 佢一齊做 gym 咧係會有嘢發生嘅， 係 啦，冇錯。咁有事變啦，又係喺度慨嘆冇嘢發生過。咁樣咁，所以 我就諗住去掙扎下。 總之 ，Alcibiades 嘅對，即係講所講嘅嘢咧，就一連串佢好似失敗，即係戀愛失敗嘅經驗。 即係求愛失敗嘅經驗。 其實好多，即係唔止啊。其實係佢喺即係其實幾次我哋一般人經歷嘅嘢，就係、是即係我哋會對住你喜歡嘅另一半好多唔同嘅掙扎啦，好多唔同嘅內心嘅。小劇場咁樣啦，佢係好多呢啲嘢， 好直白咯， 好直白。然後例如話我，即係佢會話我個心靈、我嘅靈魂就好似一個肉體咁脆弱，跟住我好似成日俾電擊中啊，俾嘢咬啊，即係就係佢見到蘇格拉底嘅時候會有嘅呢啲咁樣嘅情感。 跟住蘇格拉底見到佢一入嚟，如果大家記得一開始好話即刻另名面啊嘛，就因為佢好驚佢嘅。 佢係咁同個阿個佛，你唔好坐我同佢中間擋住佢，佢會打我嘅，即係佢完全係灑狗血式嘅戲劇效果，就完全唔知道個折磨位係邊。 咁有咩好講？ 咁但係我就想順應啱啱話追求柏拉圖式愛情係咪咁離地咧？係咪真係咁冇可能咧？咁、其實喺 Alcibiades 入邊，點解要講咁多蘇格拉底嘅生平事蹟？我覺得啊，就係、是、或者某啲哲學家嘅詮釋，但係嘅意思就係、是。佢係想透過描述蘇格拉底個形象，去展現俾你聽，就係、是、人做到咯，即係就係、是、有個人可以完全投身於追求真理，連一個咁靚仔嘅人約你去做 gym， 瞓埋喺你隔離，掂都唔掂你，佢淨係關心咩真理，佢淨係要同人嗌交。咁、其實喺 Throughout 成篇 Symposium 都不斷出現呢啲咁嘅描述嘅，連一開始個宴會，蘇格拉底係同另一個 friend 一齊入個宴會嘅。嗰間屋個 Agathon 嗰間屋嗰度，但係佢無端端咧就話：我唔入佢住啊，等我一陣啦。 佢 諗嘢， 一路諗嘢一路行嘢，咁嗰個 friend 咧就行咗先，所以佢就喺後面係咁諗嘢，就停咗好耐。 呢個就係哲學人嘅一個典型。 但 係 我諗 Alcibiades 本身自己講嘅嗰一堆經歷，其實展現咗另一種對於愛情嘅睇法啦。就係、是、因為我哋好多時候會覺得即係真理可以好多種啦，哲學上可以表達一種真理，就是、可能透過定義，我問 What is X？嚟乜嘢叫愛情？我俾個定義嚟，咁呢個定義放諸四海皆準啦。理論上只要啱嘅話，咁但係你會見到 Alcibiades 講緊嘅就唔即係點解歷年嚟都俾人睇唔起，就是、因為佢唔係參與緊一啲咁理性嘅討論，俾一個定義你啊。佢講緊我自己好個人嘅故仔啊。但而咧，即係有一個哲學家啦 ，Martha Nussbaum 啦，係嘛？咁佢就覺得咧，其實 Alcibiades 講嘢都好有意義，好有價值，就因為佢用緊第二種方法展現愛情嘅真理，就係佢透過一個我哋可以咁講講故仔嘅方式， 仲係講自己 講自己故仔，因為我哋會發現每一個人嘅。即係我哋每一個人嘅愛情唔係好似你蘇格拉底嗰啲咁離地咁抽象嘅定義，而係講緊我哋每一個人嘅最親身嘅經歷啊嘛。而透過講呢個經歷俾你聽，其實你可以感受到入面我之間嘅掙扎啊，或者種種嘅感受。咁所以其實都展現咗俾你睇咩叫愛。 甚至最後，我覺得呢篇《善夫人》最正就係、是、究竟邊個啱咧？係留一個留白嘅，就係、是、最尾你要做蘇格拉底，即係成篇文最後其實問你，你好似蘇格拉底咁樣。選擇呢種愛情、呢種人生，定係你繼續做 Alcibiades 愛到死去活來？所以你究竟要讀哲學啊，定係做一個孤獨終老，唔係定係做一個繼續追求另一半嘅 有血有肉 有血有肉嘅人咯、啊？而最後個結局就係一個繼續飲到爛醉，而蘇格拉底咧就走咗出去翻去繼續諗嘢咯。佢最尾就係 post 一個咁嘅十字路口，你究竟要做一個點樣嘅人咯？ 咁所以其實我哋亦都見到點解善 post 人咁出名，就是、因為佢展示咗好多個唔同類型嘅愛嘅一個 甚至係好嘅人生。 或者好嘅人生是怎样，咁所以有兴趣的观众其实我觉得是值得去看一看原文的。 Thank you.